辉煌哀伤，青春兵荒马乱，我们潦草的离散，明明爱呀，却不懂怎么办，让爱强忍不折断，为何生命不准的人成长就可以修正过往，我曾拥有你，真叫我心酸。 在1991年，由于陈志朋服兵役的关系，小虎队在出了第六张专辑《再见》之后就暂时解散。歌声当中，他们向歌迷承诺，请相信我们，明天一定会再见，就像白云离不开蓝天。一起来听到《再见》。